曾是年少无端爱风流，一切凌霄不知浮生愁。狂歌对月笑，把千种酒，一醉解千忧。曾谈恩怨情仇如蜉蝣，朝生暮死何必妄自求？不如共我飞花写满袖，爱与恨各自修。若知三千逆水，一瓢洗白头。弹指琴弦而扣，笑里掉去红颜，情丝一夜走。琴上不及韶华，凭谁留？举樽凭栏空，随流年在后。光阴荏苒，空忆当年执手。梦醒千年后，江山似旧温柔，谁共千秋？逝者如斯，坐看白云苍狗。瀚海桑田，独望风月满楼。半生轻狂客，半生泉下相候，寂寞谁守？ 一定完蛋了，一定完蛋了。你去看那个运动员的寿命都不会很长，就是 尽情春出皆会，不过三千浮华情只换一醉，回首数狂难活爱，梦里又出前尘，全作烟花碎。若只一如江湖岁月催，他三青丝落幕，九天星辉。他解愁一些袖，红絮纷飞。他剑指苍天，殊途再难同归，命数谁愧？我敬一杯，忆他月下杨梅。我倾一杯，寄他风中共醉。我且留一杯，换他回眸秋水，命运弄谁？昔人几岁，年华催，望穿轮回。我手下时候，他执手相随；我往来身手，他寂寞无悔。浮生荒唐事，不过痴尘几回，难辨错对。浮生荒唐事，不过情愁西北，金樽换泪。 人活着就是有弹性，有弹性就是会调整自己，就是会一会儿。